他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话说明朝万历年间，有个叫马绍良的人在京城做官，年轻气盛，自以为博学多才，满腹文章，经常在同僚的面前卖弄自己，因此得罪了不少人。皇帝对他的所作所为，也是有所耳闻呢。这天，皇上把马绍良召进后殿，闲聊几句，拿出了一首诗，跟他说： 听说马爱卿才学出众，且看这首诗写得如何呀？ 臣愿一观，请万岁赏看吧。 当时万历就把诗稿递给了马绍良，马绍良不知道这是皇上的诗作呀，草草的看了一眼，便随口吟诵了起来： 清风入秀闺，周人辞柳烟，明月上干将，王犬宿花蕊。王犬宿花蕊，这是前两句不就算凑合，后两句不通了。 哦，怎么不通呢？ 明月上干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黄犬在花蕊中宿着，怎么可能呢？这什么玩意儿写的这？ 那以爱卿高见，这句诗应该如何改呢？ 这明月上干照，黄犬宿花阴，这还差不多吧？ 哈哈哈哈。 书中暗表，马绍良不知道这首诗原来是万历所作，万历皇帝也不点破，看着气盛的年轻臣子，有些好气又好笑，万历觉得博施惩戒才能点醒于他，于是马绍良回府之后不久就接到圣旨，万历皇帝已经把他由京城贬到福建漳州做知府去了。马绍良一路之上愤愤不平，他心想，哼，一定是皇帝嫉贤妒能，怪他改了自己的诗，才降他的级的。路途当中，马绍良是长吁短叹，自比诗仙李白、落魄的苏轼，好不矫情。不多说，您听听吧，这就到了漳州境地了。马绍良啊，还跟那儿唠叨了，丝毫不顾仆人马福的提醒。 哎，这千里马常有，伯乐不常有哦。 哎，这个大人，一个天色一晚，咱们该歇歇脚了。 是是是是，马福，赶紧找店房去吧。 哎，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搭建住店的地方早就错过了。 哎，马福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怎么不早提醒我呢？ 怎么不提醒您呢？我都提醒您了三回了，您了老是刺的我，让我别打搅您因事作对。 我是那样吗？我那你说这怎么办啊？ 哎呀，我这很哎，我说老爷，你看前面不是有个大寨子吗？咱们急着点钱，咱们借宿一晚不就完了吗？ 赶紧敲门去呀你。 于是主仆一行人等叩打门环，恳请主人留宿一晚。开门的是个老员外爷，十分好客，热情地请他们进来，把他们安置在了后花园的一处书房当中。马绍良是千恩万谢，没想到漳州一带民风淳厚，自己在此为官想必也是不会太难。夜无话，到了次日清晨，日上三竿，老员外亲自到书房外叫马绍良用早餐，马绍良更是感激不尽。出了书房门，但则见花园里边花团锦簇，是争奇斗艳，便随手折了一枝花。他往花蕊当中这么一看，只见一条黄茸茸的小虫在花蕊当中蠕动，便问身边的老员外： 哎，老人家，这是什么虫子呀？ 这是黄犬虫啊。 专爱往花蕊里边钻，是我们漳州的特产吧。 黄犬虫？ 哎，是啊是啊，就是声色犬马的犬，小小的飞虫叫个狗名字，也不知道这老祖宗是怎么想的呀。 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马少良一听，一下子是目瞪口呆，半天说不出话。之后一整天是心事重重，无心赶路。老员外以为他病了，便又挽留他再住一天。马少良也答应了。回到书房，想起白天的事儿，马少良是久久不能入睡，就到窗口赏月散心。这天晚上是碧空如洗啊，只见一轮明月照在晚风当中，摇曳的翠竹缓缓升上了天。正当月儿挂在半空之时，不断传来鸟儿悦耳的叫声。他听了好长时间，似有所悟。这时正赶上老员外给他送姜糖水，看到窗前的他，于是问道： 马大人啊，还没有安歇呀？ 啊，老员外啊，我还没歇着呢。哎，这月色当中啼叫的鸟叫什么名字呀？哎，叫的还挺好听。 哦，这也是我们福建的特产呐、叫明月鸟。 什么鸟？ 明月鸟啊，就是明月几时有的明月。 明月鸟？ 哎， 黄犬虫。明月上干净，黄犬赴花蕊。这有老老丈，有老老丈。 马少良嘟嘟囔囔的，差点吓坏了老员外。可是他管不了这么多了，惭愧万分的他立刻回屋修书一封，写给万历皇帝，痛陈自己的唐突浅薄。这时才明白皇上为什么把自己贬到闽南做官。据说呀，直到马少良年逾古稀辞官回乡，他还经常后悔自己年轻时的浅薄，常对子孙们说： 不读哪家书，不知哪家理。我生在北方，不知南方事儿。到了南方，才知天之高，地之厚。自己所知道的就是九牛一毛啊！一个人最大的过错，莫过于自以为是啊！ 从这件事以后，“自以为是”这个成语便在人们中间流传开了。 严肃点，正经小贴士，自以为是究竟什么意思呢？自以为是中的自就是自己的意思，是就是对的意思。成语自以为是选自荀子《荣辱》，凡斗者必自以为是，而以人为非也。这个成语告诉我们，凡事不要先入为主，自己认为自己是对的，要多做调查，虚心求教，才能避免错误的认识事物，避免犯下自以为是的错误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长的旅途，一路看着晚霞，再没有停下，用着温暖星光，也吻过夜里的花，